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一个周二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有一点点小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马上就想知道珊珊的小心得是什么，但是却热的已经在旁边快要崩溃的水水。 今天咱们直播间真的太热了， 我查了一下，今天北京室外的现在的温度是在-2度左右。哎，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应该有30度。 要不然这样吧，就是咱俩待会儿呢，我先播一条，我播的时候呢，你就出去凉快一会儿。 我现在特别想干一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 干嘛呢？ 脱秋裤。 脱吧，反正咱们只能看到上半身。 老年人已经到了这个可以穿秋裤的季节啊，我现在觉得我的两只腿都在发汗。 今天一般情况下，我到了直播间都会觉得，哎，还挺暖和的。今天走进咱们那个走廊，我就觉得哇，一股热浪向我袭来。咱们是加了什么样的这个保暖措施吗？也不知道哈， 不知道。 但是我有个小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好奇头条号之前，咱俩不是一直在说我们俩有这个晚睡拖延症吗？ 对。 我昨天就看了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会有这个睡眠拖延症，你知道他怎么分享的吗？首先他可能会说你有些就拖延症的综合的这个症状，不啦不啦不啦。但是有一个小心理让我感觉特别的可怕。 是什么呀？ 他说有的时候咱们不敢睡，是无法面对自己一天什么都没有干。你就觉得我这就睡了，我今天一天也没有好好学习，我也没有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是不是可以拖一会儿，比如说看会儿书啊，比如说看几篇有价值的文章，最后你会发现什么也没有干，就浑浑噩噩的3点睡了。 对， 对吧？ 然后你昨天又拖延到几点？ 我没有拖延，我昨天看完这个文章之后，我就心里想，我要克服我这种心理，我要勇敢的面对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干这件事情，我要睡觉。 然后你几点睡的？ 12点。11点多我就上床了， 那还行。 然后早上5:59就自然醒了。 哇，好厉害，好厉害！ 因为你知道我的闹钟是6点的，当我发现我5:59的醒的时候，有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就是 闹钟没有把你吵醒。 对，而且你也没有醒早太多。就很 perfect time。 今天早上我的闹钟响了3次嘛，我现在定的闹钟是这样的，就是6:40、6:45和6:50。在6:40的时候就是一种预警，我根本不会理那个闹钟，我立刻就把它按掉。然后六点四十五响的那个的时候呢，我会稍微的有点理智的告诉他说，好的，我马上就要起了。等6:50那个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生气。我就会在想说， 因为这是起床闹钟，是吧？ 你够了，不要再响了。然后我就会起来。我昨天晚上呢，

如果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的观众朋友哈，我们就是特别希望你给我们送一些比如说什么冰棍儿呀雪花 啊 这样的小礼物、好不好。 然后刚刚珊珊还利用这个间隙给这个今天来的嘉宾发了一条微信、说那个因为嘉宾刚刚从东南亚回来嘛，就说他如果过来的话可以穿东南亚的服装 大裤衩之类的。 我觉得仿佛如果这个天这个气温再不往下降的话，我就快要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了 阳光沙滩。 你等一下，我不开一下电风扇 好嘞。我刚才看到在咱们九八二魔力工厂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不是可以看视频直播吗？但是有一个留言分明是留给昨天的我的，我竟然没有看到。哎，这位朋友叫做秋后，秋后说喜欢珊珊的声音那既然昨天没有看到，希望今天还可以见到你哈，今天好好的跟你互动一下。那大家有时间的话抓紧时间来找我们聊天吧， 你知道吗， 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或者花椒直播。 我看到电风扇显示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是37度 好神儿怪不得我有一种就是在大澡堂子的感觉呢 OK， 给大家带来第一条资讯啊，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是养狗的。目前呢，在成都的有一个小区的一条横幅是引起了很多养狗的这个狗奴们的注意。不是不是狗奴，是狗主人们的注意。 狗主人是吧？ 猫才能叫猫奴。然后这个小区的这个横幅是这么写的呀，他说小区禁止养鸡养狗。以饲养的住户请于2017年11月23日前自行处理，否则有关部门将采取强制措施。然后呢， 大狗狗怎么着、大狗狗怎么着 ？Sorry， 我刚刚在拍那个37度的照片。 就他说他会采取强制措施。然后这个强制措施的这个标幅就起来了以后呢，这个小区的两方就开始吵起来了。首先肯定是养狗的人，因为养狗的人他们首先是搬出了从2010年7月1号已经实行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叫做《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规定。这个规定呢是明确的禁止了各人在城市里面饲养烈性犬和大型犬，就类似于比如说什么藏獒啊、什么牧羊犬啊之类的。 还要怎样？ 然后但是并没有规定说城市里面不能养其他的犬种。也就是说比如你养的是一只泰迪啊、一只博美啊、一只雪纳瑞啊、一只什么柯基啊什么的，在这个法规里面是并没有被禁止的。所以呢，小区的这个物业没有权利对他们的狗进行强制措施。 那当然了。 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小区当中不养狗的居民又经常反映说，文明养狗其实实际上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因为这个社区的很多人就是在遛狗的时候首先是不清理大小便。小便我是不太知道应该怎么清理了。但是大便肯定是养狗的朋友已肯定知道。 拿水冲啊，然后再拖干啊，随身携带智能拖把。 对对，然后比如说随身携带这个吸尘器啊，对不对，把它整个吸起来啊什么的。为什么我想问一下不带一张报纸呢？ 实际上我觉得好像狗狗如果它可以很乖巧的每次都比如说这个小便的时候都在这个树木区域或者灌木丛区域是可以接受的吗？ 小便是没有办法清， 那是肥料对不对？ 对。但是大便是一定要把它捡起来的吗？ 碳氧氮氢二。 章子怡最有名的一张照片不就是被抓住就被那个狗仔拍到说在那个比弗利山庄就那个洛杉矶那边遛狗的时候帮狗捡大便嘛。对吧。然后现在呢两方已经开始吵起来了。那目前呢我们还是要追踪一下这个新闻的这个日后的发展啊，因为目前来说已经过去了一个时间，因为它定的是11月23号嘛。今天已经是25号了。那要看一看就是在这个小区的狗狗们现在是过着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实际上的确没有要求，就他们没有权利这样要求吧，我觉得这个物业。对吧，因为狗狗对很多养宠物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 没错， 对吗？但是的确是应该注意一下文明养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对。那我要点名啦，因为没有人在我们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 就是、怎么回事？ 带你去旅行，洛小可 Varona 加叙彼得洛夫小狼朱古力豆 纸笔画悲欢，还有朱古力豆、胡英辉，你们都在哪儿呢？在的话打个招呼 OK。特别是养狗的朋友啊，打个一好不好，让我们看到你们在哪。因为昨天我和一个就是做宠物相关生意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最近想养一只猫了，因为我搬了新家嘛。 等会儿你讲猫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咱们的这个微信直播平台有一个宠物跟咱们打招呼了。 哇， 你猜叫什么？ No， 名字 叫什么？ 猫。 猫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呀。 他说呀，出差回来了，杭州到北京凉爽呀，早上好啊。早上好。你现在很凉爽对不对？我们俩现在很热。 真的已经快要被热死了。 哎，为什么你开了风扇之后咱们直播间的温度从37度变成了38度啊？ 因为我开的是热风。 你好，谢谢你。谢谢你，脑子是对，你是正常的对吧？ OK， 还有 Black 星，然后心动动静听静看，这是我们昨天的新朋友江小哲、妮妮、吉米、金刚，你们都在哪儿呢？在的话打一个招呼。一首歌送给大家， Break Free， 这里是微微一笑。什么样的工作最赚钱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得看这个工作目前是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最近呢，其实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招聘还是挺火的。看到陈柏超来了，说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女神， 可爱 的女生，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大概是的。 然后 还有后街站脚也来了。 对， 这名字真的是没听懂是什么意思，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哈。他陈柏超发的全部的这三个标签你看一眼，你快看。 好的，我看到了。应该是读后街粘脚吧。 快说，陈柏超来了发了三个标签是什么呢？ 是女可小。 女神可爱小仙女，你选一个给你。 可爱吧， 我觉得小仙女。 你又开始在这儿又要找骂了是吧？ Sorry。 好吧，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那请问到底什么工作最赚钱呢？ 目前其实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工作的讨论是正在进行当中，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还没有到全面商业化的阶段。 对， 但是它的年薪基本上已经开到了50万的应届生这样。 就应届生， 应届生吗？ 嗯，你确定？ 我确定。100% sure. OK, 应届生就是如果你是从事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开发工作的话，很有可能你的年薪会在50万左右。然后这个时候媒体和这个企业给出的一个解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就说其实实际上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还没有全面商业化，但是它又很重要，所以说必须要用比较高的薪水和比较好的待遇来吸引更多优秀的年轻人 来学习这样的工作领域当中来， 是吧？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巨头 BAT 也是有专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开发的团队一直在烧钱。所以如果是您还是一个比如说高中的学生，然后恰好又对机器比如说或者是对编程很感兴趣的话， AI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职业方向。 还是需要大家对这件事情有这个天赋吧，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天生就对这个很感兴趣，然后我还是觉得要找到自己最擅长做的事情来做，对不对？你比如说哪怕现在告诉咱俩你俩去学 AI 吧，给你开200万的年薪，你会去学吗？ 我会去。 你觉得你工作能工作多久呢？ 我觉得先把200万 拿了。人家雇主又不傻。 他给我200万，你就先把钱拿着嘛。 可能只能工作一个月哦。 不，我最关键的问题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啊，不可能有人送钱给你，你不要，对不对？咱们先拿着，拿着以后再说。 对，那这样好不好？ 对不对？ 那咱们台十个主持人，有那个一个大金主来说，你们十个人啊，都去学 AI。最后呢，我会从十个人当中选一个，给你200万的年薪，你还会去学吗？ 那开玩笑呢，我不是这十个主播呀。 对不对？ 我是主持人啊，怎么可以去学 AI 呢？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一个主持人就是为了钱你就去转向 AI 的话，那你对你的事业就很不尊重了，对不对？ 对， 我是这么想的。 啪啪打脸是吗？我还是想告诉大家，还是要找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来做，对吧？不能因为这个领域给的钱多，然后咱们就去往这个领域去靠近，因为毕竟任何一个领域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如果自己不擅长，很难从这个千军万马当中过了独木桥脱颖而出，对吧？ 但其实我分享这条新闻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投资的回报率是计算的非常清楚的，甚至于有的时候会有点太精明，但是在 AI 这个行业，其实实际上在回报层面，现在互联网巨头没有像风投那么要求短期回报率那么高，然后他们普遍抱有的是一种什么18个月公司倒闭的偏执，就是说无所谓，就这个时候我多亏损一点，其实我积累的是以后的这种科技的力量，所以要告诉大家，如果是您在职业选择或者是在自己的一些人生规划方面，如果你发现这个阶段好像处在一个哪个方面比较亏损的阶段，也可以借助一下 AI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你的亏损有没有为你的未来博得一个更好的资源和积累， 对，就是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对不对？ 就被你这么介绍了一下，我觉得好像刚刚我确实讲的有点啰嗦，但我觉得我讲的比你确实要深。 没有，我觉得你讲的很好，我听了进去了。就是从人生的长远的角度来讲，短暂的失利或者是在低谷，完全不算什么事儿，对吧？只要这段时间真的是对自己有帮助的，整体提高了就好。 对，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是因为现在有一个行业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Which one? 方便面产业。 哦，是吗？为什么？ 你回想一下，你有多久没有吃过方便面了？ 2个星期。 你2个星期前的方便面是在哪儿吃的？ 在家。 你家还备方便面吗？ 备，因为我家没有任何零食。 好， 然后我就会去楼下的便利店买。 那方便面是自己跑来你家，然后敲门说我是方便面，是吧？ 对的。 一打开门就把它吃了。 没有，我是去楼下便利店买。 为什么呢？ 饿。不是，问一下大家，你们不吃方便面吗？平时就可能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如果我选择叫外卖的话，太像一顿正经饭了。有的时候我就是追求一种对不吃正经饭的感觉，所以我买方便面会买小桶小桶的。就是现在有那种，就是以前是 我知道就杯子一样那种， 以前是杯面，现在还小一点，比咖啡杯还要小。 哇，这么小， 我就会买那个，然后再买点就是下酒菜。就是那个小碗面就当主食。 好，听起来 很可爱， 正 经。给你一个吧。嗯， 根据中国食品报的报道，2016年，22家中国大型方便面企业有6家因为亏损严重而退出市场，而另外的13家的这个产量也是严重的下降。那根据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就中国人在去年每个人是27.7包方便面。然后摊下来其实实际上一个月是有2包，然后我就在想说，天哪，有这么多人爱吃方便面吗？我一年可能就贡献1-2包。 嗯 嗯，所以就剩下的20， 我超爱吃， 25包或者24包都是摊给我的。 嗯 嗯， 都是你摊啊？对，你是被平均下来的，是不是？ 你是被摊到就是多的方便面，还是你自己就吃完了要摊给别人的？ 说实话，我也是被摊到的。嗯，我可能偶尔会吃一下方便面，但是一个月2包这种稳定的频率我可能还是没有。 大家一个月吃几包方便面啊？想问一下大家。 就包括任何各种各样的泡面，对不 对？ 对， 可能一年吃多少？ 嗯。 你一年能吃多少包？ 让我想一想，一年我觉得。 你2个星期前才吃一包，你4个星期之内吃了几包？ 我如果一年的话，我觉得可能一年7-8包是有的。 这么保守吗？估计 差不多，差不多。 Okay. 而且我吃方便面什么时候最想吃呢？是比如说在高铁上，最想吃。 吴宇8272说，我一个月12包，哇，这么多啊！所以你很喜欢吃方便面，对不对？那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啊？你知道我经常会看那种就什么世界上最好吃的方便面排行榜。你那个里面你吃过多少包？ 还挺多的， 是吧？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很爱按那个买， 是吗？ 还海淘什么，就是泰国的方便面呐、啊，冬阴功汤口味的呀，对。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但是泰国、新加坡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确实是出很多很好吃的方便面。 是的。 我还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朋友家做客，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是过来的时候还特意拎了大概5-6包，就是他从新加坡带回来的。就他说就是很好很好吃的方便面、然后当时大家还把那个方便面就是作为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料理，然后把它煮出来、然后还严格的查了一下说怎么去那个煮。 我想起来了，有一种泡面我吃了很多次，但那个不算方便面，那算方便面呢？ 辛拉面吗？ 不是，辛拉面我也很爱吃，而且辛拉面是得煮的。 对， 辛拉面很少有那个泡面桶，它都是成袋儿的， 因为它得 煮，可能就是想让你煮，对吧？然后呢，我吃的是台湾的某一种，就以前老看台湾的综艺节目，里面有推荐类似那种，就是特别简单的面条，它的面条简单到它只是那个面你煮出来，然后那个酱汁就是一包小酱油，但是特别好吃。 哦，是吗？ 然后我也就是代购了很多，然后 叫什么呀？ 我可以查一下我的各种订单里面，也是很1-2年之前的事情。 OK，然后吴宇说，我把你们俩的都吃了。 他说我也是被动吃，加班的时候图方便。对呀， 方便面确实很方便， 要不然叫方便面吗？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方便面会激发起我一种就是 罪恶感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罪恶感而引起的兴奋感。所以其实我一年还是会， 这个人好邪恶呀！ 我跟你说，我一年是没有办法不吃方便面的。但我可能就会吃个2-3包。然后就吃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幸福。OK， 那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兑奖去了痛不痛？是不是？他说这个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们就是在直播呢，你想问什么情况？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哈，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一档节目叫做微微一笑。然后呢，这个时段呢暂时先这样，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一首 One Last Time 来自 Ariana Grande。 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嗯，我看到了这个，痛哥。 你要先说你是谁？ 珊珊啦、嗯，你看啊，这个留言里面有啊，徐良87说珊、嗯、珊的声音好性感。 我觉得徐良对于 性不性感。 吓死了，我觉得徐良应该被吓，就是点击关闭了吧。 没有， 徐良，如果你再也没有说话，我就认为你被珊珊吓关闭了，好不好？嗯。然后痛不痛哥说，现在电台都玩这个了，没错，现在电台都可以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主持人实在是好看到没，就是觉得不播出去可惜，对不对？嗯。其实青年广播很多主持人都是这样啊、 嗯，包括这个吴宇还说了，说以前广播都是听收音机，现在在花椒平台可以看了哈。对、嗯、我们的确是做了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变革。还有达菲也来了，说珊珊水水早，但是吴宇872是咱们的情缘主播吗？他说这个我的情缘主播是一对儿啊，我们俩不是一对儿，但是在想这个你如果是我们的情缘主播，我们俩研究一下能不能给你送花花，好不好？嗯、啊，我们俩还不会这个技能。 寝室大哥来了， 好久不来， 好久不见了。白眉大侠徐良，所以我们认识徐良对吗？万事如意，吉祥安康。Hello， 主播，你们可以送我一朵有缘花吗？谢谢。我们的花好像是自动派的，我后来发现。 哦，是吗？ 因为今天那点事儿不是说收到了我们送的花花吗？ 不是、嗯，我觉得那个是系统的一个小技巧。 Okay, OK， 我猜测这是系统心机的地方，嗯、就是他会随机的先送你一些花花， 但你不觉得 让你有这个想要花花的欲望？ 你不觉得人生特别有挫败感吗？哇，徐良还没有被你吓走。 但是他说珊珊笑得太，然后中间有了一个空格。嗯， 我觉得可能是被系统屏蔽了吧。 好吧，你为什么觉得人生会有挫败感？ 因为就是大家都让我们送花花，已经送了差不多快有一个星期了，嗯，我们也没有搞懂送花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哎，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厉害的导播老师。 嗯、我们今天的导播老师是我和珊珊真的超级喜欢的导播老师。 对， 欣欣姐。 嗯，可不可以帮我们研究一下怎么送花花？他们说这个你点击那个来到咱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的头像，他这个头像后面有一个玫瑰花的那个造型，说明他是咱们的情缘主播，然后又可以送他花花。但是我们上次研究了一下，没有研究出来。嗯，待会儿再说吧。然后寝室大哥真的是很喜欢文娱产业，对不对？ 对， 你记不记得他最开始是寝室大哥期待环球小姐比赛啊、嗯？现在变成了寝室大哥期待猎场这部剧。嗯、好，嗯、 不，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寝室大哥应该是做公关的吧？ 是吗？为什么叫寝室大哥呢？ 不知道。徐良说是你们的粉丝，当然不走了， 开心。 我就觉得你的心理素质真好。 坚强。 每天早上受到这样的就是这个惊吓啊。嗯， 今天是星期二，首先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适合放松的东西。因为大家已经辛勤工作了一天了嘛，周一很辛苦，而且我看到这个之后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首先问一下大家，先问一下水水好了，也问一下大家可以回答我，就是你们睡过的躺过的最舒服的地方在哪？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有这个温暖的感觉的问题？ 嗯，我觉得印入我脑海的很多 啊，比如 家里 沙发上， 就是 我觉得在沙发上睡着比在床上睡着幸福十倍吧。嗯，我觉得特别是在沙发上那种，你并不是想要睡觉，只是你突然困到你不自觉的就睡着了。 嗯， 然后这种时候我是觉得最幸福的。 嗯， 就一般来说，如果我以前合租嘛，然后我看到云浩，如果云浩是在床上，我就无所谓，我就是那种就是做什么都是那个平常的那个感觉。 嗯， 但如果我发现他在沙发上睡着了， 嗯， 我真的会轻很多。因为我觉得在沙发上睡着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 嗯， 就一点儿都不想吵醒， 就是不要把它吵醒， 一点都不想吵醒。 哦， 嗯，我觉得沙发上肯定是特别特别幸福， 而且就沙发上睡着了，一旦被吵醒了很难再睡，嗯，所以你干脆想不要吵醒它。 好，然后我再告诉你第二个， 嗯， 图书馆，不躺不躺不躺，好吧， 嗯， 就是在图书馆上伏案睡觉， 嗯， 哇，真的很香，我跟你说， 胳膊很痛哎。 我在大三的时候，只要睡不着就去图书馆， 催眠的好地方。嗯， 到了。 其实大哥也说的是沙发， 嗯，对不对？ 对， 嗯。 然后这个痛哥说心情好，睡哪儿都舒服， 嗯， 的确是。 还有， 哎，对， 办公室， 嗯， 办公桌， 嗯， 就伏案睡个觉也很舒服， 嗯 嗯。 哎，那要这样的话，我先跟你分享这个好了， 嗯， 这个是的确是很适合在办公室或者图书馆睡觉用的一个东西。 嗯， 你记不记得以前经常看到那种什么办公室助眠好物？ 嗯， 最夸张的一个是一个大头套。就是他把你的整个头放进一个类似那种玩偶的造型里面， 嗯， 你整个头就是全部被海绵包裹着，你可以把头整颗的放在桌子上， 嗯，哦， 然后那种就是很多办公室的人会买一个，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样的那种就是靠枕靠垫就可以， 嗯， 对吧。那最近呢我是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啊，跟大家说一下哈。哎呦，哦，我看到了，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好了。 嗯， 连山哥说我来采花了。哦， 嗯， 你也是来采花的，我们不太会。 我是觉得已经连续第五天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不太会，是有点不太合适了啊。 我们研究一会儿， 正在研究， 保证研究， 嗯， 对啊。但是吴宇哥说我睡沙发，我经常睡沙发，可是不感觉幸福啊。嗯，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下次体会一下水水说的这种不经意间睡着，而且睡着的时间很珍贵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幸福了。 你知道，就是美国，就是那个前总统克林顿，他写过一本书，然后他里边就是描述了一段，就是他和那个他夫人吵架， 嗯， 然后就是好像说在他的沙发上好像是睡了一个月还是睡了多久，就睡了挺久的，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记者就是去那个去试验， 嗯， 然后就买他们家的同款沙发， 嗯， 然后就在那个沙发上睡， 嗯， 然后那个记者就发了一篇文章说克林顿你撒谎， 嗯， 说这个沙发绝对睡不了那么久。 这记者真的是 从人体功能学就不对， 嗯， 然后克林顿后来还真的道歉了，嗯，说他有夸张的成分， 嗯 嗯，所以沙发也不能就随便 文学描述，嗯， 对，随便乱 说。那接下来这个呢是帮助大家在办公桌上午睡小休的这个一个小小的器具哈，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个 好物， 对，好物， 嗯， 它呢是什么呢？它是可以柔软的包裹你的头部，遮蔽你的眼睛的一个东西啊。 那鼻孔呢？ 先来看一眼，遮住鼻孔干啥呀？睡不睡 了？我就是要露出来呀。 当然啦，长这个样子。 哎，我找两个袜子连起来也是一样的效果好吗？我为什么还要花钱买这个呀？ 这个很棒， 嗯，棒在哪儿？ 很帅。 哎，这个图片很帅是因为人家这个模特长得帅好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呢？它其实就是一条长长的带子，它可以 就是在你的脸上温柔的画个叉， 不对， 嗯， 然后分别包住你的两只眼睛。它这个是一个很酷的设计你知道吗？这个 studio 就这个工作室曾经推出过迷你的鸵鸟枕， 嗯， 现在又在众筹网站上面推出了一款这个新的助眠产品，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你好好睡觉。它比之前的这个产品更多的方便的地方在于它轻巧便携， 嗯， 很适合工作当中使用，也方便带上飞机，而且不贵，才$25，还 OK 吧？ $25哎，150块钱买一个叉。 但是 就戴在脸上， 你不只买了一个叉，你知道吗？ 你买的是一种设计，对不对？ 买的是一种设计，而且你看，你买了一个围脖。 哎，在某宝上这样的围脖150块钱，应该可以买10条吧？ 你如果不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绕圈缠在脖子上，很柔软。 对，然后你还可以买到一个就是棉的手环，对不对？还有脚环，然后可能就是你肚子不舒服的时候，还可以缠缠肚子。 哦，真的不用，真的不用，就买这个就可以。它除了做这个围脖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戴法，比如这样。这样是不是时尚很多？ 时尚很多， 很方便啊。 嗯，我觉得你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北京就是淘布料的那个地儿叫什么来着？潘家园 还是？啊，潘家园吗？那不 是 卖古董的吗？ 是潘家园还是哪儿？嗯， 我不知道。大红门。 我跟你说，我最近有一个很奇妙的感受。 什么？ 就是我不是之前跟你说睡得不太好吗？ 嗯。 然后我发现了我自己的一些助眠习惯，就是这些习惯会让我睡得特别特别好。 嗯，什么习惯？ 往床上堆一些软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啊。 so cute。 就比如说你买一些抱枕呢、啊、比如说不同颜色的抱枕呢、啊嗯、然后你把就是大概扔三四个抱枕在你的床上、嗯、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睡觉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碰到一些抱枕，然后你会把它抱起来 啊。哎，你是一个需要被这个世界温暖相拥的人。 我是一个需要温暖相拥这个世界的人。 嗯，你是需要一个像婴儿般的时候像襁褓一样保护你的人。 我是需要一个去像襁褓一样保护人的人。 好的，你需要一个抱枕，是吧？这样好不好？再给你看一个这个睡眠用的东西，看看这样会不会睡得好一些。 徐良，你这样不 OK 哦。徐良说，就是其实这个设计啊，就底裤就可以完成了。哎、嗯，底裤是不是特别北方人的一个说法呀？ 我们不要聊下去，你觉得呢？你要聊一些其他的说法吗？嗯，来看一个另外的关于这个睡眠的设计哈。这个其实看起来也很适合在工作的时候，睡觉。而且它除了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有其他的这个使用的场景，比如说沙滩， 嗯， 比如说游泳池、花园、露台、房子、酒店，或者是活动的现场就可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是一个充气休闲椅。 好，我看一下。 嗯，看一眼啊，嗯、看一眼这个设计哈，这个咚咚咚咚咚。 哦，我明白了。 嗯， 就是一个充气的休闲椅， 是不是描述的已经非常全面了？ 非常全面， 对吧？ 就戴起来很小巧，是吧？嗯、充了气以后，就是能坐下来。 嗯，是的，你可以躺在里面。它是一个，就是很像咱们小时候玩的各种充气的娃娃，或者充气的这种东西。 知道，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充气休闲椅吹起来以后，应该也没有力气，只能躺在里边了吧？这个要吹很久哎。 不是用嘴吹啊，用鼓风机啊。 那你在哪儿去找呢？ 配套的吧，可能。 就你还要带个鼓风机吗？ 你不要把它随身带出去，你把它作为固定装置放在那里，好不好？ 但是这个充气休闲椅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就是在那个沙滩上面你能够迅速的，哎，好像突然就多一个椅子，然后你带起来很方便。 但是他的确说他用一个鼓风机五分钟就可以充好。嗯， 用鼓风机要吹五分钟吗？ 因为它可以整个人躺进去、哎、你看看躺进去的示意图好不好？ 哎，你好好、看一下、 不爽吗？看起来 哇，看起来很舒服， 对不对？很爽吧？ 很但这个应该要吹半个小时吧，我觉得人工吹的话。 不要人工吹啊，又不是气球。嗯，就是它有配套的小鼓风机，然后可以用吹五分钟可以吹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放在家里， 嗯， 或者是放在工作室的会客区域，然后这个就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然后我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这个好像这个沙发的休闲椅的造型可以完全贴合着人的脊椎的这个造型，是吧？啊、 嗯， 用这种仿生学的观点和理念，让人觉得哇，真的好舒服，但这个真的不要买，这个好贵， 这多少钱？ 988美元。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设计的话真的是有点太贵了。 吓死我了，我心里想25块钱的围巾你都说贵，988美元的你都不说贵了。 对对对对、嗯、这个很贵， 的确有点太贵了，我觉得1000块钱还差不多，是吧？ 人民币吗？ 嗯， 65吧。 让开，人家还有鼓风机呢。 我看到刚刚那个徐良说他是南方的，所以我们没有再讨论这个就是叫法的问题。 嗯， 其实大哥说了不错不错不错，想起这个成龙大哥的飞鹰计划，从山上这个活下来啊，从山上就是应该是，哎，飞鹰计划是怎么下来的来着？ 我不记得了。 嗯，没事。 嗯，是用充气的东西。 帮助他从山上飞下来 的 吗？可能吧。 嗯，这两个设计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如果你有钱的话，买了围巾再买这个充气椅子好不好？反正我是买不起。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Groove Courage 的 She。看到在982的魔力工厂这个公众号上有很多朋友在和我们互动啊，我们一来说一下。这个相见恨晚说，早上好，今天是暖了一点，想问问你在哪儿。我想是你直播间那么热， 你还来得晚，让我等得心急躁。哦哦哦， 左我说快把你的秋裤脱了。 你要不真的把秋裤脱了呀？ 也把你的毛衣全部脱了。 我很想 直播间那么热。然后我们看到陈旭说，山山水水，我咋那么喜欢你们这一对呢？对呀，你咋就那么喜欢我们这么一对呢？对不对？ 好害羞呢。 陈旭，我们也是，我们就咋那么喜欢你们呢？强子说，早上好，我来点个名，今天微信公众账号点名了的吧？我记得没点啊。没点吗？ 没点。 今天对我们已经来到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们提出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热烈的表扬啊。然后河南烩面耿团结说，我吃方便面拉肚子，所以四五年都没有吃过了。陈旭又说，有没有感觉方便面闻着比吃的好吃？ 是的。 是吧？我也觉得是。 所以我是一定会喝汤的。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方便面的那个， 吃方便面的人都喝汤。 对，就是方便面喝汤的时候才能找到闻着的时候那个感觉。你吃面的时候感觉不到。 你可以边吃面边喝汤啊。 我最后就会把汤全部干了。哎，为什么徐良说我像蜡笔小新呢？ 因为眉毛太重吧，我觉得。 我眉毛很，而且我完全没有化妆呢。我觉得我眉毛就是纯天生的眉毛，很 重吗？你是完全没有化妆吗？ 完全没有， 就是一点儿都没有。 我洗脸了。 好，然后这个无名说，那种很小碗的是挺好吃的，忘了什么牌子，就是台湾那种。他可能讲的就是你讲的那种。 没有， 对对， 你看，对，无名他说的是对的。包括其实刚才猫他已经知道我吃的是什么方便面了 啊， 他已经说出来了。他说碗仔面很小一盒，最近发现的，我也是最近发现的， 是吧？ 超小一盒，然后很好吃。 然后他说双十一买了很多很多样，老北京方便面、碗仔面、米线、螺蛳粉，都是不大健康的东西。你也知道啊，还买那么多。猫也来了。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你送给我们的玫瑰花了， 谢谢。 然后还是金币换的，真的是太谢谢猫了。我觉得猫好贴心啊。 是的， 在大家都在找我们要花花的时候，你看看人家猫是自己用金币换了花花送给我们， 就是。哎，你知道吗，亲爱的朋友们？然后刚才叔叔在问大家，就问我化没化妆的问题。我应该看起来没有像化妆吧？我今天之所以你会怀疑我有没有化妆，可能是因为我脸太红了。 因为热的吗？ 超 超热，现在就是现在这儿应该都是很烫吧，我的脸、嗯、我的天哪，我们直播间现在37度，在水水开了电风扇之后变成了38度，所以水水把电风扇关上了。 我没有关上，我只把它调到了静音，然后我不想那个数字在闪烁在我的面前，看着心烦，你知道吧， 太热了。所以呢要提醒一下大家这几天的温度哈，这可能今天我们刚好调了一下空调所以会很热，但实际上这几天北京会变得很冷，也提醒大家要这个防寒要加衣。我看到了这个天气预报，是北京市森防办与市气象台11月28号0时发布了一个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说11月28号呢本市将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所以说这个风还是挺大的，可能会对森林防火有一些影响，但是跟咱们的生活相关的话就是大家要注意防风，因为我觉得冬天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吹风才冷。 秦人大哥说脸冻着了容易变红，恰恰相反， 很热。 我看了一下北京， 超级热。 我看了一下北京这个星期最低的气温已经到-7度了。 是的，嗯，而且你如果看每天的最高温度的话、嗯、这几天是在持续下降的，比如说昨天27号最高的气温是7摄氏度嘛，嗯，然后今天的最高气温也会再降低一些，到了周三明天最高气温会直接降到2摄氏度。 但我看这个周末是有一个气温的回升。 是的，嗯，周三和周四是最冷的两天，本周到了周五的时候冷空气影响趋于结束，会稍微有点回温，嗯，所以说周三周四大家千万记得要穿的厚一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嗯南方比如说南京啊上海啊、嗯、杭州啊什么的貌似10几度的天气就不冷，嗯，那种天气我觉得跟北京零下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嗯，那倒是， 所以这个数字确实是不能说明什么、嗯、但是37这个数字确实是能说明很多事情。对不对？ 哎，你看启示大哥说了，说风吹的，说大风很关键，对，就是大风来的话就会变得很冷。嗯，你在干嘛呀？是不是 太热了？我在吹。 水水刚才我在说话的时候，他背对着我，然后就开始用手扇动他的 T 恤衫，面向那个空调，面向电风扇，也不打算理我。 因为我穿了秋裤，你知道吧？ 中间休息，你把秋裤脱了，好不好？嗯嗯， 一会儿再说吧，好不好？我们不要在节目里面讨论这种不健康的事情， 健康 好不好？羞羞。 嗯，聊到大风，有没有什么想唱的歌？ 嗯， 会不会是同一首呢？好紧张。 我们一起唱。嗯。 吹呀，好像不是同一首，那要不然你先来。 不管是 东北风 还是西南风，都 是我 的歌，我的歌。 哦， 你要唱的是吹呀吹呀，我的骄傲 放 纵。来，继续。 下一句是什么呀？ 吹呀吹呀，吹不进我神秘花园，任风吹散了，不灭是我。 今天的 展 望， 吹呀吹呀，我骄傲不害 怕， 吹呀吹呀， 我赤脚也不害怕，反正就是不害怕，是吗？ 感觉王宝强、 我虽然不怕大风，但有的时候我会怕孤独，有很多人也会怕孤独，比如说在城市当中这么两群人很怕孤独。 七夜在微信公众号里提醒咱俩说，你俩别中暑了。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就是，我从今天进这个直播间开始，就有一种在澡堂子进了桑拿房的感觉，还挺热乎的。嗯，说回到孤独的感觉哈，城市里有两群人还挺孤独的，对吧？第一种， 宁宁说了，孤独算什么？反正37度，一点也不怕， 怕怕怕。 还有高温陪着你。 寝室大哥还说了，说节奏偏了点儿，不考虑节奏的事儿了。大家有没有考虑过生活当中有一些空巢老人，对吧？空巢老人的确还是挺孤独的吧？想想实在是很心疼，因为养大了的孩子像咱俩这样，就像一阵大风一样刮出去了，一年可能就回来一两次， 而且还刮到了一个比自己过得好的地儿，你知道吧？ 有这种攀比心理吗？ 就常常我父母会展示出这种攀比心理。他们会觉得说你现在过得多好啊，说你还那个就是每天奇奇怪怪的。 那还有一群人其实也有点稍微小小的这个孤独的感觉，就是可能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租房的时候租不了太好的房子啊，对吧？所以说最近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 app， 然后他做了一个尝试，就他在想为什么不能把租不起房的年轻人还有可以提供廉价住房的这个空巢老人把这两者连接起来呢？ 好 好想法， 是不是一个挺好的 主意？是不是好想法？好想法。 如果你刚刚毕业，你觉得好像，比如说我一个月拿六七千的薪水，我可能就算合租，也需要花个两三千左右去租房子，对吧？是一个挺高的一个比例。如果有一个，比如说空巢老人是个老奶奶啊、然后他说他们家有个两室一厅、然后可是儿子出去工作了，他那个房间空下来了，然后愿意比1000块钱租给你，然后你会愿意去吗？嗯， 我会愿意去。 我也会愿意去。 但我觉得如果是从他整个的逻辑上来说，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他可能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就是一个关键，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安全。因为对方是空巢老人，就老人相对来说就是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身体的能力啊、然后比如说他们的戒备心啊什么的，可能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状况。可能有的老人就是非常防备，然后有的老人就是不防备。然后有的老人健康，有的老人就特别不健康。所以就一定要，就首先是安全，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软性的上来说要解决的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就是你让一个人住到你家里面来，你要多大程度的去信任他。 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想法，在进行一些这个探讨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解决的方案，然后包括一些怎么样去真正解决两方的实际上的需求，然后又不会产生一些我们不喜欢发生的事情哈，对吧？寝室大哥说你们开心直播我就吃棒了，好吧？但是妮妮也提出了一个他的疑虑，比如说年轻人和老人的生活节奏是不相同的，怕住在一起不和谐。 我觉得如果一个空巢老人收留了我，他应该会崩溃吧。就首先我睡晚， 收留了我才会崩溃吧。 我觉得首先我睡得晚这件事儿，应该他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好，可是你睡得晚，你又不会吵。 但是你始终是要有声音的呀。老人睡得浅啊， 那好像是 也不一定。我看我外公外婆睡的那 是 真的熟啊。不知道。 你看你外公外婆睡着的时候干啥了？你还观察人家睡的小睡？ 刷牙、洗脸，他们也都没什么意见。而且也都不会洗。因为我进厕所的时候，听到他们的房间里传出呼噜声。然后我出厕所的时候，还是有呼噜声。 一直此起彼伏是吧？ 对，但我觉得有一个好处 啊， 就是早上再也不会迟到了。 他们起很早。 对， 会叫你起床。 起床， 好吧。再快速跟大家分享一条小消息好了。有一个咱们都还挺喜欢的日本的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同学，他最近生出新宝宝了。近日他是在日本的医院顺利产下了6斤的一个女儿，但是最有趣的一点是他在向媒体分享自己的坐月子经历。他说中国有一种叫做坐月子的文化。孕妇呢在产后用1个月的时间进行休养，如果妈妈觉得累的话，可以把宝宝托付给月子中心好好休息。而且呢，他在跟日本媒体介绍的时候呢，详细的介绍了坐月子的各种细节，还说什么月子中心啊，每天会提供3到6次健康的药膳餐呐、然后福原爱希望日本人也可以了解并且喜欢上这种文化。 欧美是真的没有这个文化。 对，欧美是完全没有。 我觉得白人的女性就是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真的好坚强啊。 生了就走， 就生了还要自己走。真的特别特别坚强。所以我觉得可能不管怎么样还是对自己身体更好的一种方式应该被选择吧。对不 对？ 而且不同的人种或者是不同的身体状况也应该选择不同的方式。 是的。那待会儿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叫做吕强，他刚刚下飞机，非常新鲜哦，从文莱回来，聊聊东南亚的旅行的这个生活和故事。我们俩呢要出去凉快一会儿。 OK， 一首 Red 送给大家，来自 Taylor Swift。 Loving him is like driving a new Maserati down a dead end street. Faster than the wind, passionate as sin, ending so suddenly. Loving him is like trying to change your mind once you're already flying through the free fall. Like the colors in autumn so bright, just before the loser all. Losing him is blue. 司直航一周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海南航空官网 APP 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日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正在桑拿房里把自己的手放在滚烫的岩石上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宛如在炎热的夏天吹着海风踏着海滩看着海浪的水水、 哎，我是真心的觉得听咱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会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明外头那么冷， 其实就是五个字，演播室很热 啊。对，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嘉宾啊，他也是一位记者啊、吕强同学怎么样，我们直播间热不热？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是刚那个感受，就是我刚从东南亚回来，就是那边的温度也挺暖和的，然后回到北京就瞬间很寒冷，又回到了东南亚的感觉。 对，我们其实今天是有特意的跟台里说，我们说有一个记者刚刚从东南亚回来，然后不能让他觉得好像回北京太冷， 温差很大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的是把演播室的这个温度和东南亚进行了一次匹配 啊、 挺 好的，挺有人性化的。 昨天我们小组他在问我们说东南亚现在大概多少度，我就说大概37度吧。 所以今天直播间就37度，是不是？哎，你们相不相信啊？吕强，你相不相信我跟水水是这种就为了别人的利益委屈自己的人？ 应该是吧。然后我来这儿特别要得说一下，就是水哥，我是应该是第一次见哈，但是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已经见过你无数次。 为什么？ 然后你，我看到你们身后这个照片墙哈，我觉得那些照片都在我朋友圈里面见过。 为什么？ 我们有很多共同好友，而且很多人把你当男神。而且就最重要的是，就是我大学的一个室友，您是贵州的是不是？ 对对 对, 对。然后他也是贵州来的，他经常会提到你说，哎呀，我们学校有一个超级帅，然后参加什么英文比赛特别厉害的一个师哥，然后在我们学校、然后经常说，哎呀，在路上见到那个人就是，而且他是个男生啊，我室友他一直在强调，哇，好喜欢他，好喜欢他，一个男生 啊， 强调一下。 最后稍微走偏了一点。 但是就是不闻其面，但是百闻其名的一个感觉。 谢谢谢谢谢谢，所以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生堕落的感觉？ 我觉得水水真的是刚才经历了一大波的这个表白还有赞扬， 对对 对, 对、 哦，然后再强装镇定，其实 没有，因为我的秋裤已经湿了。 妮妮说，哈哈哈。夏天穿秋裤的水水， 我跟你们说，我第一次找到 了一种，是不是你这名字会特别让你湿啊？ 我觉得是，我的眼眶就很容易湿润啊、哦。 没有，主要是因为今天太热了， 今天太热了， 而且你这秋裤外面又是牛仔裤，牛仔裤本来就防风防寒，你知道吗？又不散热。 而且我还穿了一双很长的袜子，就是把秋裤又包在里边。嗯，懂我的感觉吗？ 你要不要露出个缝儿啊？对不对？ 所以欢迎吕强，吕强是刚刚从东南亚那边回来， 对，刚从文莱回来，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 嗯，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也有挺多惊喜的哈、嗯。就是刚去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人很少，然后基本上他们就是过的生活也是比较安逸的、嗯，因为他好像他们的石油产量也比较大，然后他们的国王也比较有钱，所以给他们的福利也很好。嗯、后来呢，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淡布隆国家公园，就是一个森林公园，哎，那样的体验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就是一个完全原生态的这么一种状态。 嗯，都是在文莱是吧？ 对，都在文莱、哦、对，然后但是那个淡布隆呢，它是在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它要得跨过马来西亚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山丘还是什么的，就是它不是连在一起的、哦、所以要去那儿的话要坐大概一个多小时的那个船，然后要穿梭在那个热带雨林当中。 哇， 感觉还挺不错。 坐船穿梭在热带雨林当中， 对，然后反正先是坐那个快艇，然后到那之后然后坐车，然后又下了之后下来之后就是坐那个独木舟，然后这样划船进去。 哇 哇哇哦， 感觉好棒啊。 然后基本上就是你得躺着水。 你手机里有照片吗？ 我看一下， 对吧、嗯、哎，你去文莱的机票多少钱？ 文莱的来回的话最便宜的话就是2000多块钱，但是我 这么便宜啊。 然后但是我这是一定得提醒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千万不要买这样的廉价机票，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行李，然后我根本之前就不知道，然后带了一个特别大的箱子，然后里面会有一些那种化妆品或者什么的，然后就不能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 手拿 上去，就必须托运，然后每次的话而且我得转机，每次去的话是两趟，一次的话300多块钱。哇，然后基本上我来回的四趟就已经花了 1200了， 对，1000块钱左右了。 嗯，实际上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除了会补一些差价之外呢，最重要的是麻烦，就实在是太麻烦了， 对，特别麻烦， 托运行李、嗯、你还要在柜台那儿排队等着交那个行李。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旅行者、哦、你不应该是有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那个可以带上飞机的那种化妆品或者是护肤品？ 有带，就是我们主要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廉价航空它是、哦，那个 不能带行李， 而且中间我还在那个吉隆坡转机，然后第一次是中间隔了18个小时，就相当于说我又到吉隆坡又逛了一圈，嗯，所以那个、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有些航空公司的确是有些不同的规定，不同的航空公司对于行李的规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嗯、而大家这个订机票的时候尤其是国际航空要好好的去查看一下哈，然后订机票一定要找便宜的方式，比如说呢你要去拉斯维加斯的话呢， 对最近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吧？海南航空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直航1周年了嘛，那11月28号到12月1号在海南航空的官网还有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可以享受这个9折优惠，12月2号当天呢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呢是21900元起的价格，那在11月30号也就是后天在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可以获取海航机票的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的定制礼物，还可以赢取这个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嗯，拉斯维加斯， 如果 铺垫那么久是为了这一条。 太不容易了。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是个挺好的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碰到过很奇葩的那种就是经历。就你知道就是在国外在欧洲还是美国吧，有一个那个航空公司叫 EasyJet。 嗯嗯， 就是他们的机票很便宜。嗯，然后呢在 EasyJet 常用的那种登机口他们就会有一个那种圆环你知道吗，就它会让你把你的要带到飞机上的行李就是一个一个的过圆环。 嗯， 就如果你的行李能够从那个圆环上漏下去， 是杂技团那种圆环吗？ 就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圆环。 它是为了称重吗？还是 它是为了大小 卡尺寸？ 对、 哦、就是它就是觉得你的周它的周长正好就是设计的就是那个极限嘛，就是那个上限、嗯、然后如果你的包是可以从那个圆环上掉下来你就可以带进去、 嗯、 如果你的那个就是行李不能从那个圆环上掉下来、嗯、你就得去办托运、嗯， 然后托运该补多少钱多少钱， 它是按大小， 对， 哦， 它卡大小，因为我们的概念一般来说好像就你带上飞机的你只要不要大到你那个空姐觉得说先生你这个真的不行，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做那个航空公司啊，现在应该不能说哈，就是它就是专门称重，就是在上机的登机口上有一个秤，然后上面就得称你的那个， 我也是，我也碰到过， 对，然后主要是我去的时候没有，回来的时候他专门在那口上等着你，说你购肯定会去购物，肯定会装一大堆东西，肯定得花钱。 哎，你知道，就是我是曾经有一次从欧洲回来，然后好像是去从巴黎回来还是干嘛的，然后当时买的那个，他也是不太是不是很 fashion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那种感觉，没有，这真的是欧洲五国游。然后回来呢，当时买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当时买的那个航空公司，他也是对行李的重量有要求。比如说一件行李30公斤还怎么样的，当时我有两件行李嘛，我跟我老公一起去的，然后呢他就觉得他特别有趣，就在于比如说我一件行李25公斤他就不管了啊，另外一件行李35公斤他就要管你 啊，不可以的， 他不能两件加起来是60公斤，他只能单件是不超过35公斤啊，30公斤，所以他就看着你说你要是不想交钱的话呢，你就现在把行李匀一匀，然后两个箱子都变成30公斤就可以了。 对， 是有这样， 我经常在机场做这样的事情，在匀 出5公斤，这个是有那个劳动法的一个规定，就是因为欧洲它的那个劳动法，它是觉得说你在搬运行李的这个工人，他是没有义务帮你搬超过30公斤的东西。 明白 了。然后比如说你一个箱子，比如说你超过40公斤，你可能得付3倍的钱，但是如果你两个箱子加起来是同样的重量，就是正常的钱。 明白。 他们是通过这样来考虑的。 也是为这些工人多多考虑一下。 但我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有一天有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他是这么问我的，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瘦子，我是一个胢子，我180斤，你110斤，那我就不是比你多带了70斤的行李吗？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 机票钱应该多给一些是吗？ 就比如说机票钱或者是你带的行李的这个规定，可能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就是航空公司是在标准化他们整个的个管理。 我觉得行李可以标准化，体重就算了吧。 对呀，啊，但是 伤人还得现称磅。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说的这也还挺有道理的，对吧？ 对， 就他规定你， 因为他总的重量都还是会变化的， 对，你总的重量始终是会变化的，然后你要规定这样的一个上限的那个额度，肯定是为了规定大家说你不能带超过多少嘛，但有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如果我就是21或22，然后你非要给我卡那么细，我也是很生气。 哎，你听我讲，如果是这个，比如说整个航班上，比如说300个座位全是200斤左右的人，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整趟航班是有影响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你不能考虑个体对个体，你还是要考虑整体的概念。比如你按正态分布来算，你300个人的集体总会有那么几个偏胖的，总会有那么几个偏瘦的，就没有必要去说你这个胖的是不是要多付点机票的价钱呢，对不对？正常情况下还是要考虑这种一个概率上的问题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东南亚吧。 聊起胖瘦了可还行。在聊东南亚之前，还是要先感谢一下哈，在咱们花椒直播间有些朋友在关注我们。刚才我看到了这个痛哥肯定是关注我们啦啊，包括这个咚咚咚咚咚也关注了主播，还有小飞侠也关注了主播，谢谢你们的关注。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点击关注呢会获得惊喜大奖。 好，然后我觉得国家公园这样的就是地方听起来就很美。 对，原来我们觉得会很累，就是会爬山呀，什么，但是刚好他要那个爬山的项目，好像就是因为10月份好像有一个大风，然后把他们那个地方刮倒了， 把他们山吹倒了，是吗？ 没有没有，里面的一些设施吹倒了，所以就没有爬山，就完全都是水路。然后中间的话还挺轻松的，就是因为有船，然后有那个他们会有那种小马达的船，然后一直在上面穿行。然后他的导游呢会专门提醒你，就是你会经常会过一些水路，就希望你能够穿着泳衣过去，然后你就穿一个比较轻便的衣服就过去。所以整个感觉就是在跋山涉水的一个感觉，然后到一些地方可能还得游过去，但是那个水特别特别干净，就是你真的在里面就是特别想在那 游 几圈。 真的游过去了吗？ 真的是游过去的，然后那会有瀑布。 如果不会游泳的人是不是就去不成了呀？ 没有，你那个可以走旁边的它旁边的小路，但如果那个有个瀑布下面有个那个池塘的话，如果你可以去，你会游泳的话就可以下去游。 整个行程是什么服装啊？ 整个行程就是我就穿了一个泳裤，然后上衣穿了一个那个背心儿。 哇哦！ 然后涂了很多防晒霜，对 对，不仅要涂防晒霜，要那个还要涂那个防蚊虫的 啊。 对，但是其实还好。 去国家公园，然后你穿背心衩和短裤吗？ 对。 因为就是因为主要是我们那个导游是个男生哈，就是然后我和另外， 我的意思说不会有很多，因为我也去过，就类似我去的是尼泊尔奇特旺的那个国家森林公园，然后那个导游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一定是长裤，然后袜子，然后 尼泊尔跟还是 然后 跟文莱感觉不一样， 是这样的。我觉得因为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行程就是一天的行程，然后主要都是水路，然后进去的话也是在淌水，然后只要你做好那个防蚊和防晒的话就差不多 OK。 但听起来就很美， 超级美，我很想看看照片，你可以把手机调出来，我们到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眼哈。然后包括妮妮也说了，说我这是不是要取后关，不用了不用了，刚才没有看到你关注我们啊，现在看到了，谢谢妮妮关注我们 因为你知道，就上次我去那个就是尼泊尔玩的时候，也是去了一个就是叫 奇特旺 国 家 森林公园，然后那个鳄鱼离我的距离大概5米吧， 哇哦！ 而且它真的是野生的鳄鱼，就是它是会时不时上村子里面去，就是 吃人， 对，就类似就是去吓大家， 吓唬我。 然后那个导游， 你让我想起来有一天那个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就是在美国还是哪儿，然后发生了一场类似水灾还是洪水什么的，然后有一个女子醒来发现他们家院里有一条鳄鱼 原来我们也是期待着在那个水路上能够碰到鳄鱼，但是就没有碰到。 而且你们知道碰到鳄鱼你要怎么跑吗？ 快点跑啊， 就除了快点跑之外的技巧呢？ 努力 马上跑， 马上跑， 用生命跑。 但是在水上的话怎么跑呢？ 不是，在陆地上，就鳄鱼有的时候它会到陆地上去， 对对对对， 你要 Z 字形跑， 跟蛇一样， 就 是 你要不停的这样的折返跑， 就是跟躲蛇是一样的。 躲蛇是这样吗？ 好像也是，因为他们视力不好还是怎么着，是吧？ 蛇没有视力，它都是通过那个热感的，好像据说。 那鳄鱼为什么要 Z 字形跑？ 因为好像也是它的那个体型，还是它的那个什么感觉，就是它跑 不好拐弯是吗？ 类似吧，你知道怎么跑不就行了吗？你还要问为什么？ 哎，你知道吗？ 鳄鱼是需要进步吗？ 爱智求真，你懂吗？我现在就要 search 一下，为什么狗狗要 Z 字形跑 ？OK， 所以吕强已经找到了照片，对不对？ 哎，我找了一张吧，就是。 可以拿手机直接给镜头看一眼，因为咱们今天就导不到系统里了，可以直接。因为吕强是刚刚下飞机，对不对？ 对，我刚下飞机，两点钟刚到。 你两点钟去哪儿了？然后 回家放了 家 放， 哎，你还不让人家睡觉了？不是， 我还以为你在， 我都得放下行李。 OK，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好了， 这个看到了吗？ 哇哦， 哇哦，很漂亮 哎，哇哦，哎，这让我看起来很像那个电视节目叫什么？跟着贝尔去冒险，就一些贝尔会去的地方，就是纯粹的原始森林，然后有一个倒下的巨大的树木，然后底下是丛丛的这个溪水，你就坐在那棵原木上面，然后脚就放在溪水里，对不对？ 对， 哇，好爽啊！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地方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完全是私人定制，就是它的每个导游他知道的地方，他觉得比较美的地方，他比较心水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带我们去的那个导游，他就是一个，他的学历还挺高，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但是他愿意，就是他换了六七份工作之后， 他是在认真的做导游。 对，他认真的。 你有他微信吗？ 有，可以推给你。 好嘞。 好，那个水哥是不是也是从英国回来？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感觉就是，他自己的那种对于这个自然了解啊，或者说他自己就是的对所谓的旅游的了解会完全不一样，而且他就是换了六七份工作之后，他愿意做一个就是在热带森林里面一个导游，然后带你到处转，然后因为是比较 open 的一个森林公园当中，所以他进去之后他到信子来了，他会脱光衣服，然后自己在那游， 哇。 所以就是感觉这个整个生态的环境会让人会特别的会放松自己，就是会 是 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会特别想脱光，在那个环境当中融入进去。 我觉得我听这个感觉，我就会能想象出那种特别放松的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然后我刚才稍等，你先说完， 你先说。 我先看了一下这个野外遇到鳄鱼的逃生方法， 真假的？ 我查到了两段。第一段最佳答案，听啊。鳄鱼捕食，它们总是将身体藏在水中，只留下眼睛、耳朵和鼻子突出在水面上，远远看去就像一截飘在水上的枯木。当发现岸边的猎物时，这截枯木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移向岸边，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猎物，将它咬住并拖入水中。几番挣扎之后，猎物就成了鳄鱼的美食。结束了。 就告诉你就肯定逃不了，肯定会成为美食。 因为好像据说就是你如果是在水边碰到鳄鱼，那你不用挣扎了。 嗯， 对吧？因为人家也有命中率的嘛。 嗯， 就他肯定有成功的那个成功率。如果是你在水边被鳄鱼逮着了，那就是逮着了。但是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都是命哎。你知道我在奇特旺的时候，我当时就特别想去水边玩 啊、 嗯。然后我们同去的小伙伴就说不能去。然后我们那个有两个当地人，然后一个当地人就说没关系的，说你要正好在水边碰到鳄鱼的概率真的是太低了。 嗯 嗯。但另外一个就说安全起见，你们最好还是不要去，因为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嗯 啊，但是我看到有一个这个说，就是鳄鱼其实跑得挺慢的。有一个人说鳄鱼跑的世界纪录是每小时17千米，然后普通人奔跑的速度差不多是每小时36千米。 嗯 啊，所以说如果你这个，而且人的持久力比鳄鱼强，如果是在陆地上碰到鳄鱼，还是可以一搏的啊，就真的是努力跑， 就和他搏斗是这个意思吗？ 是跑， 比赛跑、 哦，不要搏。还有人说什么击打鳄鱼的眼球可以使它松开嘴巴， 他眼睛有多大？击打眼球， 我觉得应该找不到吧， 可能没有勇气睁开眼睛看他的眼球在哪儿吧。 而且我觉得如果他已经嘴巴咬住你的话，你当时应该没有反应说要打他的眼睛，你应该都在惊慌。 啊啊、 而且你还敢看他的眼睛，也是、 啊、自己睁不开眼睛。所以说好像意思就是在水里碰到鳄鱼几乎就不用挣扎了。 对， 嗯，然后如果是在陆地上，鳄鱼好像也不敢离水太远，就还是可以努力一下。 但 是 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没有碰到鳄鱼。 没有。 就是我在那个碰到鳄鱼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就是一群鳄鱼在那儿，就有那种就是那个邪恶的 羊入虎口的感觉， 就有那种震慑的感觉， 因为他的眼睛是那样的，对不对？是那种就很邪恶的感觉。 然后文莱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你们是可以看到动物的吗？ 这次去好像没有因为这次、 okay. 因为毕竟这个季节好像他们听说是有那些什么长鼻猴啊，还有什么、 嗯、 但是有一些小昆虫是能看到了，什么蝴蝶啊，就是到处会飞着、 嗯、 但是如果是比较大型的动物我们是没有碰到。 对，这个森林公园好像追求的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感觉。 对，而且人特别少， 对吧？ 就是美，对不对？ 对，就是感觉它的如果很多人去的话，可能它的那个环境承载能力就不行，因为它我觉得它挺脆弱的，它那个水真的很轻、然后最后我们是坐船上去，然后漂流下来、 wow! 就是给了一个大轮胎给你坐在上面、oh, 然后特别缓，然后下面的那个 安全吗？ 很安全，因为那个水也就 很缓 到膝盖这儿。 哦， 但是它可能会就是有急有缓的地方、 嗯、 但是就是还是就是花20分钟这样游下来，然后就是飘下来，然后看着旁边的景色还是很不错。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森林公园好像是在路上更有趣一些。我觉得就是你到了地方，你不动的时候是 relax 的感觉，可是你看他去的时候就是水路，然后先坐船，然后再冲锋，然后再冲锋舟，是吧？然后 对对对， 怒是那种 独木舟，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长条形的、 哦嗯、然后还要游过去，回来还给你大轮胎啊，轮胎是自己带上去的吗？ 对，他在船上。 哦， 对， 好好玩哦。 对啊，听起来真的好好玩。 叫什么这个森林公园？ 叫淡布隆。 淡布隆， 对。 而且 这次就不单的预算总共加起来多少钱呢？ 文莱， 如果加起来的话，这一次去的话4000多块钱吧， 总共吗？ 因为这次去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我有个朋友在那儿，然后住宿的话可以、 啊、 他可以帮解决、 啊、那我也可以住你朋友那儿吗？ 可以啊。 脸呢，云水？ 但他也快回来了。 快去， 没事，我抓紧。 所以说，因为你知道我对文莱这个地方比较感兴趣，是我觉得它还是挺小众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对、 嗯、对吧？因为说到东南亚、嗯、大家可能还是先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先走起来嘛啊， 对， 或者很多人去泰国去很多次，然后 文莱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吴尊， 是吧？我也是， 对对对对、 啊、 我去的第一站就是他的健身房 啊。 哇， 为什么呀？ 因为我的那个朋友就在他的健身房锻炼，然后那个健身房 是他开的健身房，还是他在那儿健身的健身房？ 是吴尊开的健身房， 然后 基本上上面全是他的照片，就他自己给自己宣传。 OK OK， 然后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国家居然把一个明星作为一个景点，我也是挺特别的， 是著名景点是吧？ 对，就是会去很多人去会去参观，然后如果 在那健身压力好大， 因为据说他们家不是当地巨擘吗？ 啊、哦，对，不是， 对对对，挺有、嗯，其实他们国家那些人都挺有钱的， 是吧？ 啊、哦， 因为他们。石油，一个是石油产量很高，然后第二个人很少、 嗯、 然后他们的国王是之前的全球首富。 哇、 就是后来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弟弟很腐败，然后就是、嗯， 把他弄到第二，让比尔盖茨超越了。 哎，像比如说这个吴尊在文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们我专门有问过他们，然后他们说就是一个普通人啊，就是一个就是他们虽然说他是家喻户晓了，但是就是他们对待这种明星的态度其实也没有太热情，因为本来他们好像他们的生活当中觉得一个在国外特别有名的一个明星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并不太感冒，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吸引了一些国外的游客，特别中国的游客会去专门去参观。 所以他的太太真的是他们家好像是给文莱的皇室干嘛的来着， 在他们这一对儿还是蛮有传为佳话，因为一个是初恋嘛，然后从之前 好几年好像 对十几好几年，然后一直都是在那生活在一起，然后其实他的口碑啊，然后每个跟他接触的人都说他的性格特别好，然后人缘也特别好。 我真的是好爱内内还有 Max。 哦，是吗？ 那个吴尊的一儿一女。 OK。 因为我看《爸爸去哪儿》嘛，然后觉得哇，像天使一样，这两个孩子。 OK。 就可能本来是父母也是属于他的整个的层次会比较高，然后家里又比较富足，就很重视教育。反正这两个孩子真的是特别懂事。 我看到老司机在微信公众账号给我们发了很多玫瑰花，然后说报道。 谢谢。 好的。老司机，我点你的名字。 收到了， 老司机。然后这次其实我们还是想聊一聊，就是你在东南亚的更多的经历啊。比如说这次除了去文莱之外，还去了哪？ 其实还去了吉隆坡，但是去那转机哈。但是有一些心得，就是虽然只是转机，但是完全就是可以在那类似一日游，因为本身吉隆坡它一些景点都很近，然后走一走就基本上到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马来西亚的过境签也比较好办，然后基本上在那个柜台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你就直接拿着护照就过去，然后120小时就能过境。你可以，如果你就相当于说你只是在那转个机，你可以在那待两天。 就是 我觉得去东南亚的话，可能就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他们每个国家之间的那种往来啊、过境啊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觉得吉隆坡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个双子塔，就是每一个去吉隆坡的人都会发那个双子塔 照片。那是一个购物的天堂。就 是吗？ 好像是全球第一吧，排行第一的一个地方。 哦，真的吗？ 好像是。 体验非常好吗？你有去吗？ 我没有太爱购物，所以没有太去。但是我是觉得吉隆坡，我之前也是以为哈，我是觉得哎呀，这几个小时我就去个双子塔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我翻了一下大家的攻略，就发现其实它的那个地方还是挺有意思的。它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个那有个印度庙，但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印度庙，它上面那个门口就是像个阶梯一样，十几个阶梯上面全是那种就是那种雕塑，然后反正我觉得那个建筑感还是挺让我惊奇的，就是在那个吉隆坡的那个闹市区当中突然有这么一个建筑在那 所以说那几个小时你转机你真的去吉隆坡玩啊？ 真的是我去的时候是因为我是第二天早上的，所以我基本上那一个下午和晚上都在吉隆坡逛，回来之后呢还有8个小时我又去逛了一圈。 哇，你也真不怕。 就相当于说这次虽然是去文莱了两日游，但是其实再加上了一个马来西亚的两日游。 所以你这次只去了4天， 只是一个周末。我经常讲，就是周末我会找一个地方，就突然去，然后突然回来。 周末游，周末去文莱那个。 那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安排一下。 因为咱们俩周四周五不用播呀， 对吧？ 你可以去文莱找他那朋友，就住那儿，然后去找那个牛津大学的导游，去那个森林公园。 对 ，O 不 OK？ 但是我们俩一起去的话， 又怎样？ 可以，我觉得挺好的。 对呀，我们俩反正都脸皮厚吧。我看到春暖花开也来了，说上午好，上午好哦。 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今天的东南亚旅行话题。

是所以上个月吧，是上个月去。 上个月好像是。 上个月去了以色列， 对。 然后上上个月呢？ 8月份，嗯，8月份是因为8、9月是在出差，然后去了，就是有一个就是从那个东北那边去内蒙古的一个民族行，然后去采访一些少数民族的朋友， 哇，好爽！ 所以那一次是去了大概有15天，嗯，然后当时频繁出差，就是当时刚好是那个金砖峰会在厦门，然后待了3天，然后后来又飞到沈阳，然后又到那个呼伦贝尔，嗯，对。 哎，你做记者是不是就为了能经常出去玩啊？ 原来觉得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理想哈，但是现在觉得嗯，其实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去玩吧。 骗自己说我就想当记者，实际上想出去玩。 所有的就是新闻理想都是想走就走的梦想。 对。所以今年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也不用非想哪个月，因为咱们都是老年人了嘛，你或许都不记得具体是哪个月了。 你是老年人，我们还年轻。 对，我要不要看看你的保温杯？ 所以为。 那保温杯就屹立在那儿。 我跟你说，我今天没有带进来，我就是故意不带进来，因为昨天你拍到那个画面，实在是让我自己觉得太不能接受了，你知道吧？一个18岁的少年抱着保温杯在喝水。 好了啦，那老年人吕强同学，你今年印象比较深刻的内蒙古啊，然后以色列，然后文莱，还有什么地方？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6月份去伊朗。 哇，为什么印象深刻？ 因为伊朗是这样的，因为我、哎、 你去的这些国家，你是以后不想再去美国了？ 对， 我还去过朝鲜， 不想去美国，对不对？ 嗯，我觉得可能去美国10年之后吧， 要麻烦一点，嗯， 因为我也准备驻外了，所以还、嗯、又得过几年了。 他驻外去南非， 哇， 就是非洲中心分社，就3年应该管整片南部非洲吧？啊、 嗯、，OK。 所以那几年去南非可以找他玩。对， 那我应该会去找你玩， 可以，嗯， 3年内是吗？ 对，3年内应该可以。嗯、 OK， 先问问我，可能中间可能休假，可能会一个月可能会回来。 啊、哦，没问题， 其他应该都可以。 Okay， 嗯，6月份去伊朗，嗯、 对，因为伊朗是挺让我惊喜的一个国家，就是因为之前我想去以色列，但是有一些国家是跟以色列可能关系不太好，然后是不能，就是去了以色列之后就不能再去的，所以我就先去了伊朗，然后伊朗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虽然说之前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哈、嗯，但是你去了那之后，它的文化的确会给你很大的冲击，因为毕竟3000年的波斯文明，会给你觉得它的文明很绚烂。然后另外一部分，它是因为它之前文化相对比较封闭，所以就感觉它的文化是有棱角的，就能够看出它和其他的文化很不一样。因为在现在这个世界，就感觉全球化的这么一种统一之下，基本上每个地方都差不多。 对， 但是你去到那之后，发现真的很不一样。无论从它的建筑，无论从它的风土人情，无论从它的生活习惯，都很不一样。 嗯，所以你去德黑兰吗？还是 对，有去德黑兰，有去设拉子，有去伊斯法罕，就是大概，如果第一次去的话，基本上都是 东边吗？还是 就是一串下来、哦，对，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旅游城市都会去。对，嗯。 1001夜什么的都看了是吧？ 我去的话可能就看一下，就什么在伊朗长大啊，类似这样，还是得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可能会更好一点。嗯， 的确是一个，是不是这种生活状态让人非常的羡慕？ 对，非常非常羡慕。嗯，现在越来越羡慕就是可以四处旅行，而且还可以驻外的人。嗯，我下一步都很想找一个可以驻外的工作。 嗯，不是刚从国外回来吗？ 在外面没待够啊。 在外边怎么能待得够呢，对不对？ 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这个旅行的话题，今天是一个特别爱旅行的记者啊，一个不好好工作然后每个月都要请假出去玩耍的一个记者。 我们单位是什么来着？我们 真的艾特吗？要艾特吗？要艾特吗？算了吧。 算了，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留下这样的恶名，要不然以后没嘉宾愿意跟我们聊旅行了。你说现在爱旅行的人有哪个是真正好好在上班的？ 是，所以说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就有空的时候呢，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哪儿，也可以来问问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的嘉宾了。他很擅长就是临时调休，大概用4天的时间出去玩。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互动，很多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发图片和文字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是在这个花椒直播上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啦。待会儿我们研究一下怎么送花花好不好。 然后是什么我特别好奇， 就是大家我也想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两个主持人被观众问了5天要花花了， 可以送花花， 最后都不知道花花是什么。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吕强都已经是保持了每个月一次的旅行的这样的频率了， 今年比较频繁 然后你不用再找我吧了，没事儿。 对， 然后我想知道你 你的旅行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其实我最近对旅行方式这件事情很在意。 哎，我也是。 嗯，一般来说你是比如说住哪儿你怎么选，然后吃什么你怎么选，去哪儿你怎么选，其实就这么几件事儿嘛。 嗯 嗯 嗯，首先是我觉得住哪儿嘛，这个如果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的话哈，就是可能就是得住个什么酒店呀，或者说一个民宿啊。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可能我就住一个青旅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可以一个是青旅的话可以接触到当地人，然后也可以接触到很多一起来旅行的人，然后互相交流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他们的见解 信息， 他们会说哎，而且我特别喜欢去寻找一个地方比较小众，然后可能比较不太有人去，但是当地人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嗯， 对，这是我可能去到一个地方比较会去寻找，而且 玩得很 local。 对，我是属于那种暴走型，就是一天能够到处走，就尽量不坐车就 出去旅行。听到暴走型之后我就火大。 所以你就需要在一个地方 stay 是吗？然后 lie down。 你知道暴走型的人就是他们真的是属于，就比如说他们会规划城市大概可能几公里的这样的一段路，然后这段路里面能够大概的看到就是比如说这个城市的著名的风景，他们的暴走是真的在很暴的走。 对， 就是很快的速度，因为他们走的那个速度必须要快到他们就只能路过，然后看到这拍张照拍张照拍张照。 我是会那个还是希望能够在一个地方多留一点，我们不会有那种强迫症。有些人 我觉得吕强的暴走他意思是我不是那种好像有些人去旅行好像就跟没出门一样，我今天睡到自然醒，我今天在酒店睡到10点11点，然后 他们的暴走型是真的每天要走很多路。就是我碰到暴走型的旅行者基本上那天3万下不来。三万 我没有，我就在伊朗的时候上过3万，其他都还好，2万左右。 两万可以接受吗？啊，太慢了，2万可以吗？ 你老实说，2万5。 没有 留下来， 你们俩讲价了是吗？开始 就2万左右。 OK， 因为我是这虽然是暴走型，这是只是说景点之间，我是喜欢用走的方式，但是我不会强迫说今天我要去4个景点一定得走完，并且不走完这4个我就是今天就不能结束，是我是觉得今天这个时间走够3个那也可以，剩下一个那就留以后，或者就是留一点遗憾也没有什么，对，因为我是觉得只要看到了就是一种经历，而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完全的。 你知道我以前安排旅行的时候很喜欢安排的非常慢，就我觉得既然出去了嘛，然后你就 对 吧，你就赶快的把所有东西都看一看，要不然你下次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想去的地方没有去。所以我一般会比如说我早上9点开始起床，我不让大家起太早，9点10点起床，然后10点左右吃完早饭出发，我会比如说想到这个景点可能需要走多久，我用一个 app， 然后它会告诉你行走路线，会合理的规划，然后每个有多少公里需要走多久，在那儿待个半小时一小时，然后再继续走。我以前会把行程安排到晚饭之前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样实在是太累了，我就开始 第一天还可以，第二天完全 就对。我后来就学到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行程安排到大概下午2点3点左右的样子其他就不管了，剩下随便了然后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比如说上午的这个行程有推迟或者是走不完了就算了，或者有些新的想去的地方就临时去一下这样 OK 吧。 但我后来发现有一个诀窍， 什么？ 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其实实际上就是你那个景点你是 visit， 你是拜访嘛，你就是拜访 对。 但后来我有的时候我会就是找一些主题你知道吗， 自己强行找主题 对，就强行找个主题，就干个什么事儿，你会觉得哎，这一趟好像就目的能清晰一点是吧。而且我越来越发现好像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玩法就比如说你可能去欧洲就特别适合在街上就这么闲逛 喝杯咖啡， 但你在伊朗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伊朗是因为它的景点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分散，最好还是包车 对 然后它可能还是因为街景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些民居，没有所谓的特色但是就是去一些清真寺啊，然后去一些他们一些古墓啊，就是类似这些 伊朗好像不太适合像欧洲那样闲逛 对对，因为它也是相对它的景点比较分散但是像伊斯法罕是不错的因为伊斯法罕就我去了之后有去巴黎的感觉因为它有一条那个 是欧式的建筑是吗？ 也不是欧式的建筑，是它的那个绿化的环境，然后还有它的那些就是建筑的密集的程度就是你要去的那些地方都有点像比如像在巴黎就是你可以走一走就是卢浮宫，然后走一走就是另外一个博物馆就是你完全是可以以闲逛的方式去经历的而且它的那个旁边它的那条河叫什么忘了就是那条河还是挺有那种塞纳河的那种感觉的 所以水水你的意思是比如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您给我举个例子吗？ 举个大大的例子好不好？嗯， 就比如说如果这么说吧，就比如说你是在法国玩， 嗯， 然后呢你现在可能你要去比如说卢浮宫， 嗯哼， 干嘛的， 嗯， 你就要给自己比如说你要找哪几个东西， 哦， 然后你要干个什么任务， 就把它游戏化， 对，就游戏化或者主题化一点，哦，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而且我是发现因为每一个城市它的那个玩的感觉不一样， 哦， 就比如说你在西班牙，其实西班牙最适合的就是那种就是闲庭散步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很休闲的状态。 我懂了。 嗯，哎，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去越南的时候，就因为我比较喜欢拍照嘛，我就设了一个主题 闲庭信步啊， 啊， 是不是说错了一个词？ 啊，是的， 就是在越南的感觉，就是我会因为越南我比较喜欢拍照，然后设定了一个主题，就是红色主题， 嗯， 就是拍红色的东西。 嗯， 就是因为它本身它的国旗是红色的，然后它本身它 是 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多红色的标语啊，类似。然后还有刚好我去的那段时间刚好是过年的时候， 嗯， 然后他们也会过中国的年，也是有红色元素，就是，所以我当时写那个游记就是一个红色越南的一个主题。 明白了，哎，你还挺适合找主题的，挺会的， 嗯， 然后我总结了一下水叔的旅行方式，我找到了他的关键词了。 是什么？ 你看比如说在欧洲的时候他举的例子啊，你看在欧洲的小镇里面散步， 嗯， 然后问你的时候在伊朗是不是也是这种溜达啊，然后到举例子西班牙就是那种闲庭信步， 嗯， 所以水叔的旅行关键词就是溜达， 像水一样的去旅行， 对，像水一样的去弥漫在全世界啊，在全世界的范围里溜达。 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旅行的主题，请到的是我们的旅行专家，今年已经达到了每个月旅行一次的旅强记者。 嗯， 我们一首音乐之后继续今天的主题，一首 Pink 的 Give Me a Reason。 From the start, you were a thief. You stole my heart, and I, your willing victim. I let you see the parts of me that weren't all that pretty, and with every touch, you fixed them. Now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 things you never say to me.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微微一笑》，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记者朋友吕强来聊一聊他旅行的经历啊。嗯， 对，强仔好， 强仔 好，大家好，大家好。 嗯， 强仔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旅行者。 不专业，我真的不专业。我有时候旅行的时候也很懵逼的，就是那种，就是我是那种说走就走，但是就是在旅途当中经常会犯错误的人。这样会丢东西， 但他还是挺会玩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去三亚，我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爱好，就是看日出嘛，你知道吗？就问他，我说三亚哪有可以看日出的，他说你住哪个酒店啊，然后我跟他说我住哪个酒店，他说你就从你们酒店后门出去，向着那个购物中心那个方向啊，沿着一条小道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哪就可以。 真的少， 啊，对，而他会写自己的公众账号，会写那个旅行游记 啊，对对对， 写的一般啦，照片拍的不错。 所以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想和你探讨的还是关于旅行方式的问题。 嗯， 所以在你看来，你觉得旅行最就是让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一些旅行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不能接受的， 或者说你自己比较推崇的一种旅行方式是什么样子？ 我比较推崇的方式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是，刚也说了一些我说的那些国家哈，就是比较喜欢有冲突感的一些国家，就是别人问我，哎，为什么不去欧洲啊？就是我觉得欧洲，就是你可以报个十国游就可以一下就转遍了，但有些地方可能是要费尽一些功夫，可能签证啊，就是还是很难才能去到。我希望是去一些有， 发现了你这样的心情， 就是喜欢还是喜欢有一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历史的厚重，但是，它的那种现实的意义会更加有意思的一些地方。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像水水喜欢那种旅行方式，我在想，知道你喜欢哪种旅行方式？你喜欢那种不要是下车拍照、上车睡觉的那种走马观花式的？你喜欢深入的？你喜欢跟当地的人去交流的，像他们一样生活的方式的那种去旅行，所谓的旅行嘛，对吧？ 对。 但是去一个地方，难道我们应该从刚开始就要求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吗？我们是，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种旅行的限制就在于说，其实你最好有一个朋友在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如果没有的话，最好去交个朋友。 对， 真的真的真的很有用，因为你必须要当地人，他可以告诉你哪些地方你不用没有必要去，哪些好哪里有好吃的，这真的太重要了。 但是你不觉得当地人他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主观判断在的吗？ 对， 比如说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啊，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我想不起来了，我就问当地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完之后跟我最后自己的体验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还是觉得就这个事儿，旅行可能还是要自己去探索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会比较喜欢听故事啦，我很想知道像吕强这种自己然后会喜欢出去玩做攻略准备很久还会写成文章的人，在你所有的旅行经历当中你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印象深刻 应该 可能不能说吧。 OK， 你也是这个著名媒体的，咱们找找能播的好不好？ 我想想，是 我觉得比较感动的吧。 比较感动的，其实我是觉得刚刚所说到的那个牛津大学的那个导游哈，我觉得挺印象深刻，因为最后他其实因为我们不是就是游玩回来之后要洗澡嘛，然后他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去，然后用他的那个卫生间去洗澡，然后就发现他那全是书，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哇，原来他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一个导游。然后后来问了他的经历， 不爱看书也上不了牛津大学。 对，不是，后来我们问了之后，他就是看到书之后，他问他的那个来，就是他从就是对他的背景，然后他才说到，然后他自己说他换了很多份工作，然后甚至还有做过，他有在银行当过高管，但是他还是喜欢，然后回到这种自己国家的这种田园当中，然后去给别人介绍自己国家的一些山水，然后 他是文来人， 对，他是文来人，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就是他，而且他有一个观点哈，就是好像他说读书读得越多，可能走的地方越久，会越想回来，甚至越想去在最普通的自然的方式去生活。我觉得这反而是另外的一种观念吧，就是反而我们可能看到的世界越大，反而会觉得自己的世界越能够需要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要寻根那种感觉，要回到特别就是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壤。 我觉得旅行最后的意义可能在这个层面上也是让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好像越旅行的人就会越有那种很矛盾的心理，就一方面他越想往外走，然后走到更远的地方去看更不一样的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就好像有一个种子就种在你的心里，就是你觉得好像你走得越远，回家的路就会越明显的铺在你面前，然后你对于家就会越来越思念。 所以家其实是那个核心嘛，就是它是一个像核桃类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坚硬的东西，它可以给你一个港湾保护的那种感觉，让你还是需要走出去嘛，就你要找到节奏感，对不对？我们待在这个属于自己的核桃里面，动大动大动大动动大大，对， 干一杯，干一杯， 干一杯啊，都是朋友。 其实我是觉得旅行很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对比，对吧？你每一次看到不同的东西，然后就会拿别人的不同比自己的 东西，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自己在这个对比当中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 你说的是什么对比呢？是 比如说文化上的、身份上的，然后各种各样认同上的。 对对对， 越来越发现，哎，自己是个东方人，对吧？ 对， 然后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对， 哎，自己是一个就比如说喜欢吃这个的人，然后自己是这样的一种人。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今天就是去伊朗。因为伊朗没有太多外国人去，他们看到外国人就像稀奇动物一样，特别是东方面孔，然后他们就会上来跟你攀谈，你会觉得他很热情，然后他们会因为他们竭尽所能的用他们所会的英文在跟你交流，然后后来你会发现他们实在太热情，他们热情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你锻炼英语。因为他们来回就是 What's your name? Where are you from? 就是这些词。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小时候经常找外国人聊天。 我妈妈是一个，就是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吗？ 啊， 我妈妈是那种在街上看到一个外国人，就跟我说你过去跟她练英语。 哇，原来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希望之星的冠军。 我妈妈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让我跟外国人练英语。然后有一次，然后我可能从小就锻炼着，我可能就和同龄人就不太一样了，我就可以和他们多聊一些。 嗯， 然后经常就会有外国人跟我说睡，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 啊，你的外国人叫你们的是睡，对不对？ 那是后来了。 OK， 然后他就会说，那个时候我英文名叫什么我都忘了。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知道我在中国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他说我把我所有能知道的颜色都变了，就是 What is your favorite color？ Why？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啊？ 因为就是可能英语书里面会有 这句话。 然后 What is your favorite animal？ 然后那个外国人就说，你知道后来我就开始就是，比如说我就什么动物不会，然后我就会多查一查，这样的话对我还能有点进步。 我的天哪！ 要不然就是 咱们要不要把外国人逼死 啊？但我觉得他讲的这个真的特别有趣。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外国人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吧。 对，但是我觉得伊朗人他们对于东方人的那种，就是他们对于外界的好奇真的是太强烈了。他们就是会问你各种，而且他们会很直接的问你对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印象。对，这是我是觉得在其他地方不会有特别那么直接的。 所以你是怎么回答的？ 就是很热情啊，然后很漂亮啊，文化很悠久啊。对，希望还是不会触及到一些敏感的部分。 对，很神秘。 我也挺想去伊朗的，可以一起去。我有个朋友在伊朗，而且他爸爸是伊朗的贵族，就是去的话会可以见到伊朗的类似外交部长之类的这种。 那赶紧安排起来好不好？ 对，不想去美国了，对不对？ 11月25号的早上9:26:25， 记住这一个时刻， 你许下了这个诺言， 这个承诺。好的。然后其实我觉得跟外国人交流， 今天不是28号吗？ 漂亮，嗨！我 那已经是28号了吗？ 对呀、啊，你刚才说的29号是吗？ 25号。 你干嘛你要调回播？ 不是，我要看一下我的稿圈是不是错了。 稿圈是我们报选题的。然后我们最近发现，我觉得跟外国人的交流特别有趣。就真的很难讲。比如说，他们有人会问我说：“广东早茶。然后我还经过了搜寻，我知道好，广东早茶叫做 dim sum 是吧？然后再告诉我那些凤爪、蒸饺，让告诉我这是什么，我好难解释、啊。 这个时候就应该告诉他英文，让他告诉他中文，让他学中文。 有道理。 就是蒸饺是 steam dumpling。 啊 ，steam 就是跟 steam 的拌，就包子是一样的意思是吗？就是蒸的饺子。 对 ，OK。 然后鸡爪是 chicken paw。 然后我想想啊， 然后 烧麦 就是 morning tea。 烧麦。 烧麦，你跟他说 it's a kind of dumpling。 总之就是dumpling。 我跟你说，所有的我后来发现一个规律，所有的面食只要包馅儿的，你就跟他说 it's a kind of dumpling。Chinese dumpling。 所有的酒是 Chinese one， 对吧？ 这是真的，就是那个我在那个以色列有一家那个酒吧里面，他有个他想要有个特色，然后专门找了两个上海的厨师过去，然后专门做那个早茶，在晚上吃叫早茶，就是吃那种凤爪呀，然后烧麦呀，然后他们上面所有的都是当品，都是这样的翻译，而且要专门强调一个是上海的。对， 哎，你们会那些说法吗？比如说中国那些烹饪方式，比如说爆炒肥肠。 爆炒 你开学有夫妻被骗。 夫妻被骗。 蚂蚁上树。 哦，对。 对不对？ 比如说什么就是辣子鸡，就是 fried chicken 就 OK 吗？ 就是 spicy chicken 吧。 嗯，就是辣的鸡。 Fried spicy。 你知道我每次这么说，我总是觉得不能跟外国人充分展示中 对 中华美食文化的那种博大精深，我就很焦急。 哎，我跟你说最焦急的是外国人问你怎么做，你知道吧？ 就是， 他说 how to cook， 然后你就跟他，然后我就想起我妈跟我教我的时候，我也经常有这样崩溃的感觉。我妈妈就说，你把它炒着炒着，你感觉对了，你就把它捞起来，好不好？然后我就问我妈说几分钟，然后我妈就说没办法告诉你几分钟。我爸说因为火不一样。